最后一行，29页，最后一行。如是乃至分别度，非色非空，俱是离等，昧为明谛。立住法言无分别心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经文紧接着前面的意思，在前面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鸠摩罗什，是仔细品察这个妄心呢，就是六尘缘淫之心的真实性。如果这个心立尘，它还有分别心，有独立的心呢，当然这就是真。如果立了尘境，无分别心，那就证明了。六尘缘淫的心是虚妄而不实在。这一段经文，如是乃至分别度，如是是指上面所讲的色身而已。乃至这是比列其余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六根、六识啊，在这个地方讲六识，言六尘境界，正如同前面所说的色身一样这个道理。分别度，这是说，纵然前面六种分别度，这是讲什么呢？离开六尘，比我们凡夫的境界要高得多。我们凡夫。没有离开六尘的，有一等人，他有相当的定功，眼见色，不分别色相；耳闻声，不分别声相，分别度啊。那是不是见了心了呢？分别度无啊，是不是现行？如果把六根戒除六尘境界的一切不分别，要认为这就是自性，这是错误。如果以此。之外，别有自性啊，也是错误。那么下面就举出这一类的人，非色非空。非色是指立外面的五尘境界，无属于色。非空是指。 执着内为我，不说于空，内有我，外立尘非实，内有我非空。这种境界在唯识里面讲，正是第七识免第八代之境。换句话说，还是分别。还不是自信，他能立境界相，他没有立法相，法相比境界相还要来得微细。这种境界就是佛所说的法尘隐寺啊。古德有比喻，好像那个水，这个江水，看到好像很平静，表面上很平静，下面流动得很快。这种人那个功夫啊，表面上看到他，哎，他立了相，他有相当的定功。实际上内里面生灭的念头起伏，他自己也不能觉察到啊，所以不是见性的境界啊。那么正如同这个居舍利的昧为敏地，居舍利是六思外道之一，这些外道人住在这个境界里，以为这个境界就是涅槃，以为这是就是穷离净心到了尽头了。所以外道建立二十五有，这是第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，明地。明地下来的时候建立叫神我，这个比这个神我，神我在我们中国俗话讲灵魂呐、啊，这个比那个还要深一层，就到了顶头了。这敏地这个意思实在是与我们幼学故事穷灵啊，那个天文里面的第一句话很接近，混沌初开乾坤十变，那个明地呀、啊，大概就是混沌之意思。混沌要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无明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。那么我们诸位去想想呢，佛法里面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指根本无明，大地菩萨才见到。而八地菩萨那个见性的功夫差不多快要圆满，所以由此可知六思外道建立的明地还到不了这个境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功夫连阿罗汉都不如，这个境界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说是无想天的境界啊，是四空天的境界啊。功夫是到四空天，四空天里面的真相不能明了啊，迷迷糊糊啊，所以称之为明地啊。功夫到此地再不求上进，所以他不如二乘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明地实在是 类似十二因缘里面讲的功德啊，这个是比较上接近。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明是知末无明，不是根本无明啊，是法业运生无明啊。所以破这个无明，直证阿罗汉果，直断见思烦恼，出三界，了分断生死，变异生死还是存在的，界外的烦恼还是没有断的。那么这我们看这个小乘的功夫，这外道泯的连小乘人这一点化业运生的无明他也没破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有十二因缘法来观察的时候，十二因缘他没有断得了，他的功夫我们可以说不断而已啊，他有相当的定功，他能够控制。没有能断，所以这是外道，依旧属于邪见分别，并没有正的信心。他现在的境界是非是非空的境界，不了解境界的真实相，称之为泯的。虚实离就是末切离的意念啊，前面我们曾经读过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发生这样的误会。那么在二十五地里头建立这个地，明就是糊里糊涂啊，真相啊不能够辨别，他以为这个是这个，就是太粗了，宇宙的边缘呢，宇宙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了啊。所以给我们幼学里面讲的混沌铺开了，混沌的味道差不多啊。第一就是真理啊，以为这个是第一个真理啊。那么这是当时佛陀在世印度外道建立这个最高的地位。那么他们说从明初生觉，这是万法之原始，所以把这个理啊是尊之为顶点了啊，这是最高的真理，唯一的真理了，是他们亲证的境界。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他们那个境界只不过是见到非是非空。在唯识里面讲呢，正是第七识，判缘第八识，是个什么相？六出里面的相续相，确实这个功夫是相当高。 那么这个要晓得啊，没见性。何况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是有间断的，不是个相续相，念念牵流啊，明地都不能够执着为自信，第六意识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心呢？真心是常住的，不生不灭。明地是相续相，是相似的常住，不是真的常住。真的常住里头没有相续相。所以相续相是似真非真的。那么我们讲唯识里面讲到这个第七识，恒神思量，恒就是相续，第六识呢，神而非恒，神就是分，他没有相续相，这一会儿分别东，一会儿分别西，那么他的相的时候是间断的相，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啊。佛法有没有成就，实在就是在辨别真妄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妄心放下？就是不知道这是妄心。无世界以来，我们就用的是意识心，总以为这个意识心呢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日常用思用它，修行正果也用它，但日常用思用它了，还勉勉强强啊！说实在话，日用平常当中，我们有无尽的烦恼，烦恼从哪里产生呢？就是从第六意识用思产生的，这是个妄心啊，可以用它，副作用太多。假如我们不用第六识，不用第七识，我们以真心来用思，你的生活就清净光明，快乐无比呀！为什么呢？真心里面不带烦恼，没有一丝毫的烦恼。你在哪里？把妄心当作真心。知道自己有个真心，这是一层迷；把妄心当作真心，两层的迷惑。说实在的话还不止，我们还把心所当作真心，第三层的迷惑。那喜怒哀乐是心所啊，不是心妄啊。这个里面如果越分析呀，越复杂。去真心可以说原之原意呀。这就是说是迷得太深， 八次很不容易。在前几天，我们在那个药袋子没有啊，王居士的药啊，我看你那个药有一瓶药在那里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地方呢，前几天这个东海大学同学到这来上课啊，我们讲了大天，讲了一点为师，那个为师的皮毛啊，为师的道理啊，就是叫我们辨别真妄。能够辨别了，佛法的目的是叫我们识真是妄。这才能有成就啊。但是的话又说回来，这个东西很难讲。我刚才说一个取，说一个舍，有取舍就是妄心啊。学的是妄，取的还是妄，为什么呢？取是个妄心，所以这个东西想上一步就开口不得了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呀。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，想上一步，离开言语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是向上一种，无话可说。向上一种才能见心，向上一种才是真心用事，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乐。这个乐是真乐，不是苦乐之乐，是真乐。清净心中本具之路，这些修外道迷失了方向，他们只能够离开粗重的五尘影视啊，就是粗重的这个境界相，微细的六尘影视还是离不开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头叫做，就是他们的名地呀，在佛法里叫做灭法尘啊。法尘有两分，一分叫生法尘，一分叫灭法尘啊。他的心啊还是缘法尘。那么他建立的神母，神魔就是能缘的妄心，明地是所缘的灭法尘，这是外道修道非想非非想天，四空天的境界不过如此而已啊！不但这些人，就连阎罗汉佛在前面说他的功夫也只是内熟又显，又为分化成分别因素。你看看，跟那个四空天呢，我们看起来差不多，比他那个高一截，还是脱不了法执。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解释。那么我们一天到晚讲修行，一天到晚在讲用功，如果这个道理要是不了解，方向不能辨得清楚，那么我们所修的，诸位仔细想想看，能离开盲修瞎练吗？他说盲修瞎练，我们心里听了不舒服，这是事实啊。如果承认了我现在是在盲修瞎练，我还能改得过来，知道错还能改得过来，自己盲修瞎练，因为还不承认，死不承认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永远没有改过的机会，那就是错到底了，还会有成就吗？怎么个修法呢？我们也常常啊提供诸位同学，最初方便要把世缘看淡一些啊，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你要是看重了，没有希望。不但是佛道没有希望，就是这个外道啊明地这个程度都没有指望。你看看人家学了欲界才到色界，学了色界才到无色界，就是无色界的功夫啊。我们要是连欲界都学不了，色界都没有份啊，跟着这些外道那功夫差得远呢。佛道说实在话连边都沾不上，那么这都是说的真实话了。真正学佛人一定要在二六时中求心地清净，这个就是用功夫修定。理一定要明了，理与事一定相应。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定要相应。不在哪里住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起那个不起念，这叫修行，这叫用功。首先呢是以观照的功夫，理智克服着你的妄心不动心，功夫用久了，自然而然接触一些境界如如不动了，这个时候就智慧现前。诸位要晓得，无动心与真心相应，真心是如如不动，起心动念全是妄心，那好了，我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我现在已经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 这就是还是妄心。怎么妄心呢？你有一个不起心，你已经起了，起了一个不起心，你已经动念了，动了一个不动念，还是错的。这个功夫做起来当然不容易，实在讲不容易，追根究底，我们缺乏基本的训练，所以这些功夫用的都不得力了。基本的训练就是根本质的训练，我们可以吃在这里。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于根本质要下功夫去补习啊。如果不把这个根本质的功夫要是补习圆满，我们尽管怎样努力啊，还是功亏一篑，不能成就。可是目前来修根本质有相当的困难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甘心呐，不甘心就麻烦了。叫你这个天天就背书，不叫你听经，也不叫你念佛，也不叫你参禅，天天背书。天天学着伺候人，诸位想想甘心吗？从前在家做学生，小学生伺候老师，伺候师母，还得要伺候老师的儿子女儿，就跟做下人一样啊。伺候的不好，老师骂了几声没有话说，那个老师的儿子女儿还要骂你，你要不要忍受呢？都得要受。学什么？学忍辱波罗蜜呀！你看佛在《金刚经》给我们说的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没有忍辱的功夫，什么都不能成就。所以你要想成佛，哪一个成佛都不例外。修忍辱，专修忍辱，要修五百世。你看释迦牟尼佛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五百世做忍辱仙人，专修忍辱。然后才能精进啊。所以从前这个教育，把小孩叫跟老师，一方面求根本之背书，再一方面就是在老师那折磨。修忍辱，从小就什么事不能忍，有涵养啊，遇到事的时候心里他才如如不动啊。出家了也是五年学经，跟在家教育一样，叫根本教育，五年当中背诵经典再就是寺庙里头的杂物事情伺候你师父，伺候师兄弟， 啊，寺庙是这样，他得比我先出家的，比我先受戒的，我就得要伺候他。祖师先入佛门为长老啊，他是先入门，我是后来的，后来就要伺候先到的。那么注意下，每一个人凡夫习气都不一样，设施寺庙那么多人，要叫大家都满意做不到啊，所以那个气也就够受的了。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他能够忍受得了这些成就，受不了的就淘汰掉，自然就淘汰掉。你们诸位去看看禅林宝训，那些全是我们的善知识啊，全是教我们基本功夫的啊。所以5年以后，这个功夫有了相当程度了，根本智也有了相当基础了，才准许听经，允许你参禅念佛，没有说是一出家就听经就参禅念佛。现在如果叫你这样子出家，待不了3天就跑掉了，所以不行啊。现在不但是一出家了要听经啊，上台讲经才行了，才过瘾了。上了台胡说八道，胡造谣言，所以问题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原理，晓得这个原理的重要性，那么现在说必须要补习，要认真地去补习啊，晓得这个基础教育的时候是成功的根本，不在这上干不能成就啊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话啊。那么讲堂里面讲经住在听经，不必用功夫，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不要去思维，不要去研究。为什么呢？思维研究啊，都是用的妄想第六意识性，你不会开智慧啊。一遍一遍的听，懂多少算多少，不懂的就算了，再听第二遍，听第三遍，用清净心来学习啊，在基础上认真地修学。诸位要是有5年之后啊，就不一样了，大大的不相同。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开悟决定可能，纵然不能是彻悟，大悟，我想是应该可以证得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理一心达不到，四一心可以能做到。纵然四一心做不到，功夫成一片是决定可以做得到，毫无疑惑。那么我们取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确定能够取得。我们这一生没空过， 这一分极有价值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步骤。要辨别真妄，佛说这一段话主要的目的就是破一切众生能言的妄心。一切众生把能判言的这个心当作自己的真心，听法用这个心来听，前面佛说过用判言心来听法，所听的是什么？法尘呢，不是法性啊。你看世尊对阿难尊者这个开示啊，说这个话的口气对阿难尊者很失望啊，听这么多年的经的时候还是用判言性来听，全听的是法尘，没有悟法性。由此可知，基本的训练是训练在用真心。这个训练成熟了，真心能够念念现前了，自然开悟，一切法明了。真心闻法，闻的是法性，绝非法尘。法性是觉的，法性是明的，所以说是根尘一切除，就生无量智慧呀。而用妄心，妄心是不觉。你问外面法尘，法尘也是迷惑的，迷与迷相应，当众生无明烦恼啊。这一点道理我们在经论上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。所以如何取舍，那就是自己的事情。那么到这里就是一个段落啊，再请看下面经文。色如心性，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呢？这一句话是问我呢。啊，那么你要把能源的这个心认为心性的话，那各有所还。还就是还原，这能还原当然就不是常住的。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如果心性是因前程而来，因前程而去，譬如说我们分别因身，哎，起心动念了，有心了，那么这个分别身的可以还给身，分别色的可以还给色，乃至分别名的这也可以归还给名的，所以说各有所还呐。佛在此地是言行阿难尊者，你要是还 才认这个分别心为心性，那你就得要丢你的心性归宿还。归宿还以什么为主宰呢？主宰是心性啊。前面讲的客称烦恼啊，客游来游去啊，主自无有往啊，主是自己啊，客不是自己啊。所以我们晓得一动一静都是属于成也。